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睇波最啱就嚟呢度啦，环境又好，啲嘢食又啱我哋女仔食，男朋友仲可以一路睇波一路饮啤酒添。Cheers！ 呢啲环境最啱就系食呢个野味又香喷喷嘅麻辣鸡煲，仲有呢个泰式虾球啊，配埋呢个酸辣酱，真系好醒胃啊！ 呢个泰式虾球又有虾味，又好香口喎。 呢间铺嘅小炒王配料好特别啊，嗬！嗱，个煲食完啲鸡，再加翻啲汤之后咧，我最中意就系加珊瑚泡同埋生蚝嚟食噶啦。 哇，你男朋友嚟啦！ 嗨嗨。 哇！正啊！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嗱，其实今日咧就其应该阿基阿边个阿李卓人咧，就其实系做咗嗰、那个即系造势大会嘅，其实就咁啊，上个礼拜啦 ，weekend 嘅时候就陈海欣做咗造势大会啦。咁但系陈海欣做大造势大会好大镬喎， 冇公开噶嘛， 即系唔系佢喺深水埗做嘅，咁但系 冇公开 call 人啊， 有啲街坊咧就话见到成条街咧泊满晒啲中港车，系嘛？ 咁威 系啊，咁啊，即系你见到啲中港车咧，即系啲司机咧，全部出嚟喺度煲烟啊，系咪一个二个啊，即系好似光头周咁样样啊，啊，即系嗰啲咁嘅人嚟嘅，全部都系。咁所以你见到即系究竟佢嗰啲系几多真心街坊咧？其实你大家你睇一知噶啦，其实咁嗰啲即系你话真系有票投嗰啲，你系俾钱佢，我估啦，即系俾钱佢先至喺投票当日先会出嚟嘅啫。其实就咁啊。但系咧就今日啦，咁啊李卓人咧，咁啊终于出嚟做翻个造势大会啊！你见到啲片咧都陆续多出翻嚟嘅，其实就系、是、咁头先晏昼亦都见到啦，咁其实睇翻佢即系喺 Facebook 嗰度传嗰条片啦，咁啊。我覺得佢比起以前佢個突破，終於會回應翻一啲青少年所關注嘅問題啦。即係譬如佢尤其喺度講啦，佢雖然做咗咁多年公民係咪？咁但係其實佢都係心係年青人。咁啊，你見到香港咁多嘅國際排名，年年係咁 Q 樣，係咁樣跌法係嘛？咁你俾對於呢班後生仔嚟講，你究竟你還俾佢哋一個咩將來咧？係咪？雖然佢自己本身都話即係。佢今次係最後一屆，嚇、啊、咁，但係就我覺得啦，係嘛？即係你而家你咁多個候選人當中，邊個會主動關心年輕人嘅問題咧？雖然嚇、啊，即係你見到仇思達啦，或者有一班年輕人啊，又話射落海又成啊，咁啊，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射落海，你真係你甘心俾呢一個阿陳海欣咁樣樣當選，然之後獎勵呢個無恥嘅林鄭政府咩？ 不過我尋日睇佢段片咧，我都有幫手 share 一下咧、就我覺得呢個係泛民咧個 confession 嚟嘅， 係 即係佢第一句，就話我今年61歲， 啊、 其實佢 address 到咧成個本土派或者係啲躁動不安嘅年青人，唔係即係有貶義嘅躁動不安係，即係一個客觀嘅描述嚟嘅啫嘅不滿，佢話我過去有成功嘅，有失敗的、我有做啱嘅，都有做錯嘅，係誠懇嘅。即係呢個 confession 咧，唔好講，即係我自己個人收唔收貨先啦、因為我對佢嘅批評都不少啦，正得泛民嘅主流，我已經基本上係即係專家 交又左交係咪？ 我基本上係專家咁滯啦， 咩都噏過啊講緊。 即係對佢哋啊，即係過去嘅無論喺原則、喺策略、喺手段、喺成個運動嘅處理方法裏面，但係佢呢一次嘅 confession 啊，即係扣連咗，即係過去嗰二三十年嚟咧。即係泛民主流嘅衍生嘅一啲嘅問題，當然佢冇 specify 嗰啲嘢啦，喺個咁短嘅片裏面，但係咧喺成個短片裏面咧嘅言談之間咧，係已經係概括咁即係提及咗嘅。 嗯， 包括你嘅不滿啊，即係我哋呢一代人嘅不滿啊，即係嗱，你壟斷咗個政壇咁多年 ，OK， 即係所謂二三十年嚟一事無成嗰樣嘢。包括我哋對嗰啲本土派對佢嘅指控，喺個咩會議規則嘅問題上邊啦， 議事規則， 議事規則嘅問題上邊啦，嗰啲問題上邊咧，其實佢呢一篇嘅video 咧係有一個懺悔嘅，佢有 address 到嘅。不，你問我，起碼總過好過不知不覺， 嗯， 完全冇感覺啦， 嗯、 address 咗啦，學你話齋。佢是大鑊的，又左交又大中華交又是泛民老屎忽嘛。所以點解我由低溫已經話李卓人是好危險的，唔好咁老定啊。你終於要 address 呢啲問題。 嗯。 呢次已經唔係李卓人一條友選咁簡單，係成個泛民啊。在一个多决制里面，多数决制里面的一场成绩表的考试来的。这么多年来。李卓人，你只能用主动提添。如果我是他，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提那些东西。你觉得这个 confession, 收不收得到？我不敢判断。我第一个感觉，我今年61岁。死了我，你自己提。过去有多啱嘅，有错嘅，有成功嘅，有失败，亦都唔好意思，做咁多都唔能够带俾你啲乜嘢。跟住再好似你咁头先喺度数，我睇第一次已经有呢啲感觉嘅，我再翻睇一次，我睇下我冇误解错。其实是兵行险着嚟噶， 我觉得就咁样。如果你本身已经咁多年 check record 啦，你讲嘢最紧要诚恳，最紧要真， 我同意， 唔好作状。即系大家都知道你噶啦，大家都识你噶啦。即系你一个咁有咁多过去人啦，即系你冇可能讲太多空话。你如果你讲你太多空话喺度贩卖希望嘅，讲埋啲不着边际嘅嘢。呢啲嘢反而仲衰啲，講真真係。 唔係，我聽到嘅人話 好容易俾人 challenge 㗎。 雖然我估佢應該都有提示稿喺度嘅，因為可能有啲嘢講漏咁。 嗯， 都係誠懇㗎喎。 OK 嘅，我覺得就。不過你唔會覺得好反感先？ 係，我唔會覺得好反感。我係收貨嘅。我即係話説在即係前頭頭先都已經，我係收貨嘅。嗱，起碼你唔會將過去嗰啲嘢側側膊唔多角就擺埋一邊，就當冇事嘅咁樣。是咪？喂，呢样嘢已经系好难能可贵噶啦！你要一个61岁嘅人，正如佢咁讲，系 make confession， 就过去嘅运动里边，当然严格嚟讲，甚至公道啲讲，你系唔应该将香港过去运动嘅失败咧，系加诸咗喺呢一群嘅反对派身上嘅 ，which is not fair 嘅，因为你基本上你嘅对手系老共啊嘛，有老共你唔乜？你走去乜佢？佢争取唔到你乜佢？佢冇话唔同你争取，系个手法你未必系完全认同啫，系咪啊？或者佢唔够努力啫，或者佢就算努力都好产生唔到嗰个成效啫噃。咁但系你愿意学你话斋咁样企出嚟，系咪好过咧？从来唔 address 呢个问题咧，从来唔觉得自己过去有咩问题咧？我觉得呢一点系即系难能可贵嘅。当然你都话，即系我都话，就系、是、呢、这个系兵行险着。 嗯、 即系你基本上已经系判死无大害。去到呢一个 moment， 呢啲问题我要 address。 你冇得唔敢做啫，纯粹系讲紧。 我见到Tony Choi咁 Q 憎泛民，都佢都话即系要投呢一个李卓人一票。 咁啊，Tony Choi 又唔算係好憎、好憎、好憎泛民嘅人嚟嘅。 唔係㗎，即係如果幫我唔知佢唔算嘅，咁你起碼你見到，如果你話係尤其人力嗰啲啦，係嘛，即係都會乜嘢嘅，其實可能都會有啲。 我而家佢哋集中咬啊陳海欣㗎啦，唔搞咁多嘢㗎啦，自己知自己事。 不過我覺得咁啦，即係作為咁多年嚟，唔好話泛民嘅支持者啦，作為我哋香港嘅反對派，有激進有保守嘅力量嘅人，喺呢一個嘅咁大嘅 moment 裏面。喂，都分主次矛盾啦，所以我觉得即系奉劝一下人力嘅朋友啦，即系你再 post 叶建源啊、Charles Mock 啊、梁继昌啊嗰啲点同政府協作嗰啲嘢咧，系冇意义噶啦。 即系然之后，你系要将嗰个 burden 摆落去李卓人嗰度，跟住然之后话。关键一票喎，咁样样。 唔系，佢哋其实系另一个 message 嘅，就系话你顾之然，大家冇得唔去支持李卓人。但系问题，你头先讲紧叶建源、莫乃光呢班咁嘅人，喂，你点都要夹佢噶话，如果唔系，你冇办法真真正正支持到李卓人噶噃。 即系咁讲，即系如果你系喺一个咁需要团结嘅时代，你去咁强调团结嘅话，起码你要言行一致，系咪？即系 唔系佢有个警醒嘅作用嘅， 有都有嘅。 即系佢话俾你听，喂，唔好系唔系都同我讲关键一席啦。 系 当有需要关键一席嘅时候，你个包仔就全部甩晒碌，塌晒 Q， 包括即系例如佢最近数噶嘛，我睇我哋嘅 group 睇到噶，陈淑庄又唔去投票，咁啊关咩件一席啫，阿哥 系啊，仲要系个 post 就系佢陈淑庄同埋李卓人走去讨论嗰样嘢，就系陈淑庄缺席嘅嗰个 topic 啊嘛，明日大雨啊， 喂，跟住你嗰班泛民里边嘅功能组别嗰班，喂，成日都支持政府嘅，咁我点样靠你关键一席嗱？逻辑上系全部讲得通嘅。甚至乎呢个系一个公允嘅指控嚟。我而家唔系叫大家唔好讲，而系话，喂，对泛民嘅人嚟讲，喂，呢一个就系一个好嘅反省。你唔好成日同我哋讲，今日系民主即系最黑暗嘅一日。呢一刻冇咗我哋咧，冇人同你顶住咧，就唔掂噶啦。所以我哋要告急。因为这个呢是关键的，是人都知道你关键啦，因为17对16嘛，大哥。大哥，当真是可以俾你比拼的时候，你班友真是不是 carry 不 carry 的？你是不是真的去投票的？ 你有没有搏到尽先？你有没有珍惜过你的手上的一票先？如果你自己都不珍惜的时候，你怎样叫人哋去珍惜他自己手上的一票投你的关键一席呢？ 喂， 就是、 我补充一点就是，喂 ,fair 的人的 comment。真是 fair 的、就是、所以来得合时的、 当头棒喝咯， 即是李卓人的 confession 呢、是来得合时的，有什么办法啊？喂，我们得过现在多了那十几二十席，你包仔还在那里啡啡闹求其其，那你很难给到人家的信心，就是说喂，你的包仔得不得的、我投了你，我摆了我的希望在你的身上，你唔好俾我越大嘅期望，我越大嘅失望先得噶。要投票嘅时候，你唔差去投票。好啦，真系投票嘅时候，屌你啲友系走甩嘅。 你唔好当老讽先系嘛？ 喂，你真系走甩噶，咁点搞？唔系有人 send message 俾我，我孤影其名啦。个阿土，你帮手 argue 下呢个 point 啦。我由上个礼拜唔知一二谂到今日礼拜五。我真系唔识阿叫啊，大佬！ 阿叫咩啫？喂，我都撑呢一班人嘅指责噶，好老实啊！呢样嘢， 即系心底里边，喂，大家唔好当大家系老讽先啦，噶 系啊！ 即系我唔想事后即系再孔明，但系你拣得李卓人呢一个决定，老实讲系有争议。你拣呢一个嘅，即系其实你系拣紧条政治路线。所以我点解特登要 comment 佢呢一次嘅嗰个嘅即系 video， 亦都帮佢 promo 咗，咁解有啲人话哇，大佬我好少即系出啲咁嘅 post， 就因为我觉得唉算啦，俾多次机会你哋，嗱唔好再唔去投票啊，大佬你啲票唔好箍唔紧啊，大哥，真系关键一席，我信多你一次啊，大哥。 即係我話 JS 俾嗰啲你嗰啲咁嘅人啊，即係意思頭先你講嘅心底話，心不甘情不願嗰啲啊，又再含淚投票嗰啲人啊。 喂，好彩我唔使啫。 喂，你係真係令到好多人咧，係一次又一次咁失望，都唔緊要。你係 reinforce 咗，你係強化咗本土派嘅論述啊嘛。你靠我哋講咩都冇用啊，靠我哋頂乜都冇用噶。我點同你頂咁多次啊，大哥？喂，有道理我就講到啫。明明你錯，我話你啱啊。明明你黑，我嗌白啊。唔得噶，鋪鋪都。喂，點解？即係點解？你諗深一層，2016年嘅立法會選舉，嗰啲新人啊，朱凱迪又好，劉小麗又好，羅冠聰又好，喂，全部都中嘅。除了因為是雨傘運動令到呢班人冒起之外，就是整個社會的氛圍是對整個泛民或者對反對派的一個當頭棒喝嚟噶嘛。即雖然民主黨出咁多席在每一個區贏咗咁多席，公民黨亦都是咁，但你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同埋他哋玩得好保守嘅選舉策略裏面 唔緊要嗱，你的政治嘅原則。同我哋都相近嘅，同意系咪？你嘅手段系相对唔好听嘅，叫保守或者温和嘅，都唔紧要。喂，但系你系咪 carry 嘅先？喂，你唔 carry 我哋好大镬噶，所以有人咪叫我回应啊嘛，即系人力嗰啲啊嘛，我哋嗰啲支持者啊嘛嘅指控嘛，我谂真系谂咗两三日啦，我点回应啊？我真系唔识回应、啊。你自己衰咗，唯有好似李卓人咁 confess 咯。 嗯， 只有李卓人咁样 confess， 我有啱有错，亦都好对唔住大家，带唔到俾大家一个更加美好嘅香港之余，仲令香仲睇到香港系不断不断不断咁倒退。我入到去，我一定会系为大家 defend 大家嘅权益， 嗯， 不能够失手。你只能夠有呢個期望，即係你問我，即係公道啲講，係好兵凶戰危嘅。而家咁嘅環境，喂，你咁樣俾人夾擊發，你唔單止係面對咁龐大嘅即係建制派，你又俾本土派咁夾，而好多時你包仔又唔爭，係咁樣失手， 仲要重要議案、 你仲係選舉前，你仲係選舉前重要議案。咁样失手喎、啊，喂，好大件事喎、啊。 当然你可以话，即、就、系、是、你当然可以有自己嗰个 skills， 就系话，反正系唔系都唔够票噶啦。 喂，唔可以咁讲噶， 即系、 這個 就是、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咁嗰香港人都可以咁讲嘅啫。 咁你选嚟托啊？ 系咯，即系呢个咪有失败主义咯。 你横掂都赢噶啦，咁我选立法会议员，我为咗咩啊？喂，我就系寸土必争啊嘛，大哥。我真系相信你关键一席。即使我输咗，我都觉得你搏咗命啊嘛！ 即系你首先，如果你叫啲选民唔可以放弃嘅时候，首先你唔好放弃先。 你自己都放弃咗，你一边又叫我同你去同老共链，冇问题啦，我撑你去链啦，我唔敢去链啦。喂，咁你系咪真系链噶？你唔好呃我、啊，即系啲街坊就话我读得书少。但你唔好呃我喎、啊，大哥。 以往啲人對呢個議會仲有啲希望，就係你見到嗰班代議士仲喺裏面玩盡個遊戲規則，就阻止呢個政府喺度即係通過啲惡法啦嘛。但係呢幾年冇曬嘅時候，咁你可以點樣呢？ 唔係，所以你話 Hong Kong is dying， 香港沉淪。 嗯。 喂，你唔好即係我哋第一節就將我嘅責任擺曬俾阿爺，擺曬俾班成班建制，甚至乎我哋特區政府嘅主事人嘅身上。 嗯， 喂，你都唔好淨係將嗰啲責任咧一個波啊推咗俾佢哋。喂，我哋都有份嘅。喂，你作為反對派，係咪每一次你都有堅守立場先？呢個基本嘅要求啦。第二，當你堅守立場嘅過程裏面，你係咪盡咗力㗎？喂，兩個禮拜之後都選舉，喂，你仲咁樣投票反？你仲咁樣缺席反？你咪真係帮李卓人倒米大佬，不咁都好。如果万一就我讲緊係瓜咗嘅时候，喺度赖呢班契弟呢，係咪？我做几多都冇用啦， 你不停喺度同我倒米，你明知两个礼拜都头先嗰位大佬啊 Donald Trump 都醒目啦。Donald Trump 咁癫啊！ 都打电话俾阿习近平啊！你即系揾习近平吹票？ 唔系咯，习近平都纯粹嘅人情帮你一个大忙啊，大哥。咁咪所谓啫，系咪 咁接啫个电话？ 喂，大哥，我哋嗰啲反对派又唔 professional， 唉，都唔紧要啦，大家都系肥肥流嘅啫，都系即系都系即系做得几多得几多。喂，但系都唔好睇住个选举前程，你包仔咁搞啊！我见到我都即系，唉，点算咧？咁样搞法， 你每段片俾人贴一个即系投票记录出嚟，都几大镬嘅，真系。 唉，我睇完之后，咁咪点搞啊？你真系唔好话佢哋啦。我哋以前僆仔啊，喺区议会大会啊，你唔好讲小会嗰啲，喂，大会啊，有四五个系中央政策性嘅议程嚟噶嘛，偶然系会投票噶嘛。我哋都唔敢甩拖啦，仲有啊，一定要举手发言啦，即使每人三分钟都好，仲要精简扼要到 point 啦，俾咗个结论出嚟先啦。 哦， 反对就反对，赞成就赞成啦。 喂，但系你而家有冇睇过啲即系选举论坛啊？ 冇啊， 系嘛？咁啊，因为我见到咧好得意啊，即系啱啱零一。 因为点解咧？每一次咧，就有个网友咧系 send 话俾我听，有个论坛。 啊、 跟住呢我都未睇呢佢已经 make 咗 comments 话唔掂。 啊、 我仲咁睇大哥。 唔佢讲唔掂嘅意思就係话你出嚟冇辦法 KO 晒所有人。喂大佬冯检基辩才好劲㗎。 唔 係 我觉得大家嘅要求对李卓人呢唔係至于要 KO。 嗯。 但你起码守得住先。 嗯。 係讲清楚你嘅观点先。 嗯哼。 即系例如话，好似今日我做帮咧，帮手做负面宣传咁。即系例如我见到啲引写咧，我冇睇啊，我唔敢睇啦，已经，因为睇已经猛整啊，心情唔好啊嗰日，大佬年纪大啊，而家系咪咁有成日病？喂，喺嗰、那个菲佣外佣嗰个嘅居港权嘅问题上面，做过咪做过咯 ，defend 嘛。喂，我哋唔应该有种族歧视㗎嘛，我哋应该系要守规矩，就係、是、住喺香港住满七年嘅人拥有永久居留权㗎嘛。喂，讲呢啲核心价值出嚟啦，即使系冇桌都好冇票都，但人哋觉得你真诚，正如你呢段阿仁哥嗰段片咁，人哋觉得你系真诚。去到呢啲位，尤其是你做过嘅嘢，你要 confess 嘅 confess。你需要 state 你嘅 position， 你一定要 state 你自己嘅 position， 冇得拣。学你话斋，你有 track record 噶嘛，大佬你系过去嘅政治人物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我觉得系啊。 你系代表咗过去嗰二三十年嚟主导香港成个反对运动嘅一个代表性、标志性人物。 即系好简单嘅道理，即系你一个有 track record 嘅人啦，即系如果你想办公证咧，去搞选举论坛咧，都唔系个个肯 show 你，好似 my radio 咁样样。my radio 可能搞选举论坛，喂大佬，即系你知唔知最后咩？真系冇人肯 show 佢，好似得唔知两三个阿曾丽文啊，同埋阿边个阿冯检基肯理佢啫，甚至乎嗰伍迪希咧 都唔去啊， 好屌鸠佢。喂大佬，即系你一个有 check record 嘅人，喂大佬你已经系偏颇噶啦，系咪啊？即系你讲嘢唔 fair 噶啦，即系，唉，你仲好死，即系你自己嘅宣传，你自己喺度搞呢一个 my radio 选举论坛，然之后就喺度威胁啊李卓人，喺度话啦，你试下唔上嚟啊，唔上嚟我日日喺度追击你，喺度讲呢啲咁嘅嘢。 啊，仲好， 喂你自己呢啲系咪自己攞面嚟丢啊？大佬真系，系嘛？ 喂，佢。讲得出冇做喎， 系啊，唔系咁屌，而家冇一件事啦，系咪死死地 气不过话说回来，因为头先即系 comment 咗好耐啦，即系大家啲喺过程里边嘅错失。嗱、我哋只系坦白承认自己咧，我哋都唔怕话帮我哋听，我哋唔系圣人嚟嘅。OK， 我哋都会好多时会有甩碌嘅时候。 嗯，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嘅审视嘅标准系在于，喂，首先你会唔会承认呢啲系有缺失先？你是不是坦白的先？你是不是真诚的先？喂，如果你连这一步都不做的话，我是不会相信你入到去之后呢，你不会再买甩我这一次的。我是信李卓人的， 即係我覺得佢佢個，因為我聽佢一段講話，我識咗咁多年，佢把聲原來都幾好聽嘅，我都冇懷疑，我以為成日走音嘅大佬。 邊個啊？ 阿仁啊！ 你將我同蔡耀昌撈亂咗啫， 係嘛？我覺得佢係即係真心誠意，係真係覺得喂過去有啲嘢我哋係即係做錯咗嘅，喂咁都好喎、啊。喂，好過啲完全係即係厚面皮到到今日都唔承認自己錯誤嘅人喎、啊。 嗯， 喂，呢樣係難能可貴嘅、啊。喂，都俾佢嚟講，就算真係你贏咗都好，你呢個係警醒嚟嘅、啊。喂，下次你自己小心啲、啊。喂，過去泛民嘅問題喺邊度？因為我哋係贏得太容易啊，包括我哋在內啊，我哋當年啊，係唔需要經過咩努力就已經攞到個位翻嚟嘅，大佬，咁咪求求其咯。 叶建文批评你哋诚恐共潮，就抢咗个位置翻嚟。咁但系问题， 唔使叶建文讲，我都系咁讲啊，大佬。 系啊，咁佢下一句先重要啊。佢话而家恐共潮急速退却，而你哋冇一个新嘅主张提出嚟，咁建制派摄下咪摄咗去你个位嗰度咯。 嗱，所以今场嘅九西选举，嗰啲沙石咧。唔可以话湿碎，系需要 address 嘅我哋，但系更大嘅矛盾系在后头。你想26号一巴打落共产党嗰度，先打咗先，打咗镬佢先啦，系咪？一嘢落咗佢面先啦，话俾佢听 DQ 系错嘅，话俾你咁蚕食紧香港嘅制度系好大镬嘅一个问题咧。喂，咁我都赢翻仗先啦。嗱，嗰啲泛民。咁應該要點樣執嗰啲嘢？啊，01都醒喎嚇、啊！最近嗰連續嗰幾篇嘢喺度揾我哋喺度做，因為我後屘我諗諗諗下， 揾我哋做咩啊？ 即係揾我做嗰個訪問啊，阿、 okay, 達啊嗰啲啊，葉建文啊，你都有睇啦。如果唔係，你邊會噏到啊？係咪？ 係。 哇，可能係有陰謀喎、啊，大佬！你叫我哋噏翻出嚟，咁啊，真係暴露曬我哋嗰啲缺點啫嘛。 係。 冇人叫你咁老實㗎。 唔系咁，我讲咗好多年啦，我呢个节目都讲咗好多次噶啦。哎呀，真系唔系我怀疑啫，我唔会觉得人哋系阴谋嚟嘅，大佬系咪啊？咁啊，喂，大佬啊，我哋嗰啲嘢即系唔好嘅嘢，其实根本神早大家都知噶啦，系嘛？本土派都不停识噏啦，不过冇噏得咁全神啫，亦都因为佢冇经历过啊嘛，喺度吹嘅啫。但系即系对大家嚟讲，一个提醒嗱，真系关键一只。醒醒蒙蒙入到去啊！唔好再甩碌啊，大佬！你咁样甩碌嘅话，喂，香港人系越嚟越心灰意冷噶啦。好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 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